公共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朝咧有 Christine 啦，有 Tom 啦，同埋你睇到一嚿嘢嘅系冇错啦，我翻上嚟就见到系和仔嚟嘅咁样。咁跟住就仲有小弟黄杨达啦咁样。咁今日系星期一咁样，咁系今日就会有好多嘢要讲噶啦。咁啊，最主要就跟进翻呢一个咁样嘅天津嘅爆炸啦，嗰啲咁样。其实我咧即系想讲一个问题咧，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电脑世代嘅问题。我成日咧都见你哋咧，通常你哋都会有啲电脑喺度啊。 系。 咁跟住，咁跟住咧，你哋又报巴闭啊，有电脑咁样，有电脑搵资料又有电脑又搵资料又好快啦咁样。咁跟住咧，然之后咧， 唔系呢句未必系啱嘅。 然之后咧系理，我即系我讲理论上啊，理论上。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咁咧，跟住咧就通常我讲嘅嘢，你哋就会冇啦。咁跟住你哋就会。在我旁边就在度，唔系通常有时你哋会准备咗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我成日都见到咧，尤其是系柏杨，我想讲，就会喺旁边咧，就喺度咧，俾我见到你哋喺度 kick 网页啦，跟住咧喺度捞个网页出嚟啦，捞好捻耐都捞唔捻到啦，嗰啲咁样。咁我想问，点解你哋唔将啲嘢 copy 出嚟咧？ 唔係，咁你啱啱講嗰樣嘢，我冇喺手啊！ 唔係嘅，就算係你哋之前穩定嘅嘢咧，你哋都係當有條link又揾我 噶， 係咪？你有噶嘛？哦，咁證明你出色啲啊！你有冇？ 我哋有 copy， 你有冇 啊？我哋 寫咗出嚟， 係寫喺邊？ 我寫喺邊？我哋用筆嘅，你傳統啲。 哦，你用筆嘅嗰啲咁樣，你有冇啊？ 我有 copy 啊！我有， 即係大家二樣 你一阵间，做完节目，将你哋准备咗嘅有 Capture 有 hard copy 啊，各样嘅嘢 Capture， 你摆翻上去大香港早晨 group 嗰度。咪因为 我成好多千字，我 copy 咗嗰单嘢。 唔系咁就证明你好捻有问题啦，即系你呢、這个就系好耐之前， 即系唔使筛选。 好耐之前我已经讲过，汤姆准备资料，将成篇文间勾晒，咁你准备条捻咩？咁你嘅街咁样，咁系 job 碌屎好重要。我唔明点解你哋到而家都唔做呢、這、一个，或者系做得咁。 差 喎，睇你好啦，做啦，好，唔好嘥時間講你哋嘅，都冇公共性。好，咁今日當然係要講關於呢一個咁樣嘅，關於呢、這、一個天津大爆炸嘅跟進啦，咁樣，咁就那東西就在附近啦，咁樣，於是乎咧喺呢個咁樣嘅上個禮拜咧，就曾經一度咧，到而家應該都係我思疑，就一度咧就大幅度、大規模咁樣撤離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廣泛咁報道啊，就話咧即係所有嘅救援部隊啊，所有嘅嘢都全部咧全線咧，因為那東西在附近啊，因為記者聽到啲特警咁講啊，咁就撤離兩公里範圍之外咧，都兩公里嘅。 三公里嘅範圍 之內咧，都係撤離曬出嚟嘅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官方就宣告就話呢個係謠言啦，就話並冇咁嘅事啦。咁即係唔止三公里啦，應該即係應該係撤離咗好多公里啊。咁同埋究竟嗰嚿嘢嚇，即係那東西究竟係乜嘢咧？到而家都係唔知道嘅咁樣。咁喺呢個咁樣嘅然之後呢段時間啦，咁就一路咧啲消息都係唔清唔楚啦。然之後咧就係、是、就花咗啲時間咧，就喺度嚴打呢個造謠啦，結果就五十幾個網站咧就被查封咗啦。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呢個咁樣嘅琴日咧， 去到昨天呢就終於呢就一路大家都在猜測了，就是說喂為什麼 領導人呢，領導人呢這 樣那麼久以來都沒有國家領導人出現的呢，大爆炸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大爆炸是12號發生的，上個禮拜三晚11點半那個場火警開始的， 由12號即是梁振英生日的這個這樣的晚上11點一路呢就去到這一個這樣的 昨日 是16號 第四日的朝早才出現， 四日是沒有國家領導人現身，也沒有國家領導人去，即是現身的意思不是說在災場現身，即是你其實你不一定要在災場現身， 不過他們慣了都災場現身的， 是的，他們就很興奮的，即是由這個這樣的這個溫家寶開始呢就好， 去到湖北那次長江客輪沉船呢就第二日朝早呢李克強就已經去了了，咁樣講遠啲呢，2014年雲南老甸縣呢 6.5 級地震呢，8月3日呢下午就地震啦，咁第二日早上呢咁佢亦都係去咗啦，已經即係佢一向呢都係好早呢就已經出現喺呢一個災區嘅地方嘅， 咁呢、這個咁由溫家寶開始啦，咁即係好興係即係去呢啲咁嘅災場度現場指揮啊，咁跟住又做下 show 啊， 好撚戇鳩嘅， 又喺現場嘅， 即係人哋過喺度救緊你，一嚟到之後全部人要停要聽你講嘢，黐孖筋， 跟然之後又喺現場食下粥俾你睇啊，咁樣啊，去揾啲細路哥喺度抱下咁樣啊，又話爺爺又到咗啦，諸如此類。咁其實即係你，但你作為國家領導人啦，你當然係呢個要即時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啦，咁有一個反應是你起碼即係，但有一個反應即係顯示你嘅高度重視嘅，同埋你係會即係證明俾全世界睇係會去做有一個最高領導人嘅監督去進行呢一個咁樣嘅救災嘅嘢。咁即係當然世界各地即係你好難去比較嘅，因為你世界各地都冇一個國家好似你咁撚多。 多災多難， 冇咁撚多災多難噶嘛，係咪先？咁呢個咁樣嘅而其實即係我之前喺其他嘅情況，大家都評價過，其實你係左鳩人哋，正如頭先和仔所講，係、 啊、 你又即係譬如屌我屌咗好撚多次嘅，屌你汶川地震嗰啲咁樣，成班人企喺度聽你啊，溫家寶喺度訓話， 戇鳩救撚緊人啊！你突然間叫人翻曬嚟，黐咗線嗰班有次都係咁。 跟住然之後又要做 show 俾人睇啊，跟住然之後又好啦，戇鳩。咁樣喺度救災搶救緊嘅黃金時間又喺度默哀咁樣，咁但係今次有啲唔同啦，今次都冇所謂，啲究竟有冇所謂搶救嘅黃金時間都成疑啦咁樣。係嗱，咁就呢幾日就發展咗幾樣嘢出嚟嘅。第一就係嗰、那個李克強咧，就終於喺琴日咧就現身。其實你四日唔現身嘅意思就係話你四日冇出嚟發表個講話。其實就算你喺北京，你作出個講話，去澄清一啲坊間嘅謠言啊，去表示究竟嗰件事係即係去清楚地話俾大家聽係啲乜嘢啊嗰啲咁樣。即係其實冇人期望過你現場救人嘅，因為你亦都即係而家唔撚係而家。唔係 Marvel 嘅世界嘛，屌你老尾唔係期待你中國隊長出現啊嘛，咁所以你去現場就阻鳩住咁樣，不過即係喺嗰個政治嘅慣例上面嚟講，你哋好撚鍾意做呢啲嘢，咁大家奇怪點解你今次唔做呢咁樣，咁有幾個猜想啦，第一就係係咪打內戰啦，係咪已經係暗殺緊，已經係即係有暗殺嘅風險，不能現身，甚至乎已經死咗啦嗰啲咁樣，我係傾向相信嘅。我係傾向， 但我猜想係佢行唔到埋去毒撚死佢嗰幾日，要等下先俾佢。 唔係，我覺得唔關事。我覺得而家都係會毒撚死嘅。而家佢事實上而家都冇埋去，而家都係改圖啫嘛。另外一個就係因為嗰個事件咧，涉及到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嗰間叫咩 瑞海， 瑞叫咩名啊？ 瑞海國際物流公司啊。瑞海 係啊，呢啲名寫定喺度啦，日講夜講噶啦，即係關先涉到呢個咁樣嘅瑞海呢、這個咁樣嘅呢間公司啦，嗰個儲存倉庫啦，因為佢亦都係呢一個咁樣嘅政治局常委入面嘅成員嘅李瑞咩啊？ 李瑞 華啊，李瑞華嘅侄啦咁樣，咁跟住呢個就涉及到一個好高度、好高規格嘅一個咁樣嘅政治問題啦，咁樣，咁究竟李瑞華要唔要賴嘢嘅咧？咁樣，咁同埋呢個係即係關於江派同埋呢個咁嘅雜派嘅鬥爭，乃至去到禍及呢一個咁樣嘅天津嘅大爆炸，咁呢個係我係相信嘅。 我是相信的咁樣。咁詳情大家睇返金錢師嘅卷五術數金拳啦咁樣。呢個係喂成日都講中國內戰㗎啦，而家係咪已經爆發咗內戰呢？嗰個內戰嘅體現係咪一定係大家理想中咁樣就見到有兩軍對壘啊，宣布有兩個陣營啊咁樣打緊，定係其實喺嗰個鬥爭嘅過程入面已經有一個咁樣嘅軍事嘅或者係一個武鬥嘅狀況出現呢咁樣。其實早喺呢一個咁樣嘅上年嘅時份呢，已經係有不斷咁樣有呢啲咁嘅謠傳係傳出，就算係包括係呢個咁樣嘅一啲所謂嘅恐怖襲擊啦，或者係一啲之前發生嘅爆炸案啦，老虎係都賴咗去疆度嘅撞到，已經有人謠傳咁講㗎啦。咁基本上係你會覺得呢啲咁嘅講法係毫無佐證可言，包括喺呢個天津大爆炸入面啦，但係大家都決定係會相信㗎，點解呢？咁樣一陣間先講。咁好啦，咁就李克強出嚟咧，佢只不過證實咗一樣嘢。李克強而家呢個現身咧，就並不是將頭先我哋講話，喂，係咪件事未定性啊？就係、是、話，喂，呢件事究竟嗰個咁樣嘅追究，究竟係上唔上政治局常委先？即係嗰個追究係追唔追究到上去，即係未必真係直接上到去政治局常委啦，或者係政治局常委嘅親屬。嗱，你而家件事係理論上平時嚟到講。平時嚟到講係喂佢大佬嘅政治局常委砸我撲你個街，咁你呢啲嘢點樣都推走佢啦。但係去到咁大壇嘢，咁大嘅規模嘅災害，呢、這個咁樣嘅災害仲要唔係話短時間可以平息到嘅，好明顯係喺一個好長嘅時期都冇辦法平復嘅情況底下。咁究竟可以追究到邊個位啊？可以追究到咩人呢？你係咪求其咁樣推個？監工出嚟啊，或者係一啲喂現場嘅人為失誤啊，咁樣啊就推咗落去嗰啲咁嘅主管度， 推俾消防員 得唔得呢？咁樣咁係冇消防員就冇可能啦，即係契弟到你咁嘅地步都講唔撚通啦，係咪先？如果夠膽咁推嘅話，賴嘢嘅就係你啦。咁呢個係係咪因為未傾好呢樣嘢，所以一路國家領導人都唔現身呢？咁而事實上就算現咗身都唔相我都唔相信佢已經傾掂咗呢一件事，因為點推嚟推去都推唔走㗎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起碼瑞海呢、這個直接嘅呢間公司係點推都推唔走㗎，因為已經去到官方嘅公佈都已經係承認咗係起碼係超額儲存危險物品啦，起碼喺呢個建築結構上面並不合乎儲存危險物品嘅規矩，呢個係呢個係官方已經認證咗個消息嚟，咁點推都推唔走㗎喇咁樣。咁另外就係、是、譬如李克強現身係咪推返咗話而家係處於一個激烈嘅拳鬥啊，同埋呢一個咁樣嘅甚至乎係有說法啦，講緊就係話處於一個已經涉及武裝鬥爭嘅狀況呢咁樣，都推唔走喎。因為李克強就算係出咗嚟現身喺天津呢，其實嚴格嚟講係冇乜講嘅嘢，甚至乎係令人有覺得係顧左右而言他嘅情況出現嘅。首先就係頭先和仔講嗰樣嘢啦，話佢之前係咪等啲有毒氣體散啊，各樣咁嘅嘢啦。可能有咁嘅考慮，但結果都係冇等到嘅，因為出到嚟係大家譬如《月時報》做報道啦，網民都做咗好多嘅分析啦。譬如佢官方公布咗幾張相，官方公布咗幾張相係佢喺現場呢一個咁嘅考察嘅咁樣。咁你譬如係。呢家畫面呢一張啦，都俾人哋去就住佢嘅陰影啦，同埋佢哋嗰啲光線啦、光源啦、顏色啦，都去作出一啲咁樣嘅質疑嘅。譬如就係話見到佢嗰、那個 衫嗰度有鋸齒啦，同埋佢係嗰度有近鏡啲嗰度有講啦。 鋸齒就唔係講呢張嘅咁樣 ，OK？ 鋸齒係俾翻頭先嗰張我講先啦。咁係你啊，你講啊，就逼你講呢張啦。點解有問題啊？ 呢張佢嗱，而家我哋喺圖中嗰度咧見到個紅圈咧圈咗個陰影嘅，嗰、那個位咧就是。人哋覺得咧係冇理由嗰個位置有個陰影好古怪咁樣。 嗰個咩陰影啊？ 嗰、那個唔知係咩陰影，嗰、那個電燈柱真係變成乜嘢陰影？ 唉，屌你老尾！嗰個係嗰、那個係佢伸出嚟嗰隻手嘅影嚟嘅、但係嗰個影又冇理由投向嗰度嘅。咁因為如果投向咗嗰度嘅話咧，佢腳下邊嘅影嘅方向就唔一致啦。咁樣咁係有文字嘅記錄照俾你講一次噶嘛？知唔知喺邊度揾啊？柒頭！ 我知道。 知你唔撚睇頂咧，知唔你撚 copy 出嚟，撲你個街。好啦，咁跟住另外就係、是、仲有比較多人講嘅就唔係呢一張啦，比較多人講嘅就係呢一張啦。咁樣咁因為有人去討論嗰個顏色啊、背景啊，都唔係好。 好協調啦，同埋嗰個光源咧，就見到嗰個地下嘅影咧，同嗰個人物咧，就似乎就唔係好吻合啦咁樣。咁同埋另外咧，就係、是、譬如頭先阿湯姆話有腳趾嗰張咧，就係、是、呢一張啦，同埋個影亦都有奇怪嘅陰影落咗落去咧，就唔知係邊度嚟嘅影啦。咁呢一個幾張嘅圖咧，都俾人質疑咧係改圖嚟嘅咁樣。我唔夠膽講100%係唔係咁樣。咁譬如喺我哋嘅編採嘅工作組入邊咧，大家都猶豫過究竟喂呢、這個新聞出定唔出啦咁樣。咁最後係我決定出嘅，因為你質疑佢造假，基本上冇人會覺得你係假嘅。而家呢個咁嘅世界，咁點解唔出咧？咁樣係咪先？即係呢個對於新聞從業員嚟到講，喺個操守上面嚟講就唔係好專業啦。即係我講我哋做出呢個新聞嘅時候，咁但係我係選擇相信，因為最初係我哋嘅其中一位設計師發現啲相係有改圖嘅痕跡，而且佢覺得係劣改嘅咁樣。咁我哋選擇相信佢嘅專業意見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都傾向相信係改圖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係喺全程入邊咧，就係、是、並沒有，即係成班人咁樣喺度指點點咁樣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係冇人有做呢個咁樣嘅防毒嘅措施啊，冇任何防毒嘅器具，連口罩都冇嘅嗰啲咁樣。咁呢個係你再睇翻一大扎人嗰張圖啊，一大扎人嗰張圖啊，即係你呢個係另外嗰張啊，陳樓。咁你呢個係你睇到個距離咧，並唔係話好遠嘅。咁你話李克強要扮緊曬嘢？ 你官方嘅講法係話有個瞭望台喺百零米以外就去觀察嘅， 冇可能夠膽啦，百零米 黐孖筋死梗啦， 冇可能夠膽啊，百零米，即係你話李克強夠膽，佢話喂，我作為國家領導人係咪，我要承擔咁大嘅風險，我時刻面對內戰，區區毒氣毒得我死嗰啲咁樣，我覺得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喺度喺一個情緒失控嘅情況底下會咁做，側邊啲官唔會同你咁做啊嘛，屌你老味係咪先？佢哋會知噶嘛，好老實講，我哋唔知嗰度有啲。咩有毒氣體啫？可能你欺上瞞下，瞞到去李克強，佢都唔知佢度有啲咩啫。咁但係當地嘅官員唔會唔知啊嘛，大哥係咪先？即係呢張呢、這個咁樣嘅，你再對比一下，你再對比一下現場嘅記者，佢哋嗰個咁樣嘅而家嗰個咁樣嘅入去採訪，呢、這個係琴日同一時間嘅報導，呢、這個係CCTV 嘅記者去呢個咁嘅災區現場，你。佢個報道出嚟話俾你聽，就算佢係即係呢個係記者嘅講法，呢個係 CCTV 嘅記者嘅講法，佢係隔住個面罩，佢都仲係感受到現場嘅熱力嘅， 同埋有濃烈嘅臭味啊嘛，佢話 係啊，跟住然之後咧，你睇佢包到自己個樣咧，係即係你證明就係話，你只要稍為有多啲資訊嘅人都知道嗰個地方係唔可以咁樣空手入白人咁樣接近嘅，會空手入白人咁樣接近就即現時嚟睇，除咗第一批係陳林懵懵。派去送死嗰扎咁樣嘅武警啊，同埋消防員之外咧，就只有李克強同埋陳光標嘅啫。咁係你陳光標跟住然之後就中咗毒啦。陳光標去救援咗咩30個小時之後，跟住就中撚咗毒啦咁樣。咁跟住咁當然我哋唔知係真定假啦，甚至佢咧鏟嚟嗰個狀況都唔知係真定假啦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其實就係、是、現場嗰個救災員以之前啊嗰、那個咁嘅慣例啊，咁撚中意去做大戲嚟到。要講啊，實有 video 又成㗎啦，咁樣咁今次冇喎，屌你老尾，幾時有 video 咧？就係、是、去呢度呢個咁樣嘅 大伯醫院啊， 呢、這個咁嘅醫院嘅時候咧，就俾呢個咁樣嘅鳳凰衛視同埋呢個咁嘅有線電視服到咧，就全世界就淨係得鳳凰衛視同埋有線電視有呢個博咪片嘅咁樣，咁係勁嘅呢件事，呢件事的而且確係值得讚揚。咁當其時都有好多嘅猜想啦，點解淨係佢哋兩個有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亦都俾有啲行家再發布。多啲消息咧，就係其實係咁啱留守喺度嘅啫。咁我都傾向相信嘅，我都傾向相信嘅。其實因為等幾日啦。咁第一就係、是、嗱，《蘋果日報》就成班記者就俾佢趕撚走咗啦，成班係直接係。壓住送去機場，咁就送鳩走咗。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亦都有一啲記者就係覺得，喂，度度都唔俾去。咁跟住然之後嗰啲直擊嗰啲會有爆發性嘅嘢，嗰啲會有畫面嘅嘢，譬如連續爆炸啊，或者嗰啲佢哋有可能。好離遠就拍到嘅嘢都可能唔會發生啦。記者會又估你唔會有到四日，你嘅國家領導人都唔出現喎、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係呢、這個咁樣嘅然之後跟住呢個咁樣嘅 即係李克強終於出現啦，喺個醫院度。 唔係啊，我講佢哋走曬啊，佢哋走曬啊。但係於是即係反正都冇嘢拍啊，反正都冇嘢拍啊。跟住，然之後去到呢個咁樣嘅，去到呢個咁樣嘅第三日啦咁樣，咁自然就有啲人走啦，同埋度度都唔俾佢留喺度做乜撚嘢咧咁樣，同埋驚有危險噶嘛。咁於是乎係呢個咁樣嘅 有線 就留守喺醫院咧，就終於咧就俾佢遇到李克強。咁即係所以你證實李克強係的而且確去咗天津嘅，不過就冇撚去過災場咁解嘅，或者係冇接近過呢一個咁樣嘅 爆炸嘅 附近啦嗰啲咁樣。咁所以你見到有嘅佢喺嗰啲靈堂啊、記者會啊、酒店附近啊嗰啲咪有影片咯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係去到咁遲啲會有影片都唔奇嘅。咁你係不過要花少時間加工，要花少時間加工啦。 啲 3D 好耐㗎 ，Grand 片都需要啲時間啦嗰啲咁樣。咁係呢個係去到呢一個環，其實你冇去到現場咪冇去到現場咯。呢啲相做嚟做乜撚嘢咧？嗰啲咁樣。咁好啦， 因為要證實係嗰度係啲山奶安全啊嘛。其實呢個係好多人都要有個咁嘅諗法。 山奶點樣證實咗安全？ 即係話意思係話咧，嗰啲山奶嘅毒氣啊各樣咧，即係咧就其實唔係咁勁嘅啫。咁你睇下我哋個國家領導人乜 Q 都冇事嘅咁樣。 唔係咁，我要讚揚呢個有線嘅記者啦。咁尤其是見到佢嗰個拍攝嘅情況，其實佢都係 one man band 一個人喺度咁樣，跟住然之後自己做埋搏咪啦、訪問啦，然之後咧係就自己做埋呢個拍攝啦。咁就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 仲要用手機拍 攝，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贏盡曬所有行家啦。咁呢個係相當之係。即係 fit 嘅一個狀態啦，咁係咁當然亦都係要好彩啦，即係你又撞到啦，佢又肯答你嘢。 但我睇到嘅另外一樣嘢，我好擔心佢啊！佢而家喺天津呢個位置，我驚佢身體好有問題，將會 咩？唔係梗㗎啦，梗㗎啦，梗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是、但係我想講嘅李克強嗰個講嗰個咁樣嘅搏咪，嗰、那個搏咪係譬如我頭先講嘅，而家好多疑慮嘅嗰、那個搏咪，或者佢現場嘅即係呢個咁嘅講話咧，係佢現身說法咧，係冇釋除任何疑慮嘅。睇下佢搏咪講咩。好，咁就呢、這、一個你嗰、那個講法咧，嗰、那個講話咧，集即係譬如你睇到李克強啦，佢好用力啦，好嘗試令自己慷慨激昂啦，嗰個但係咧個焦點咧就覺得佢好似即係佢將嗰個焦點嗰個 focus 咧就落呢、這個當然同記者嘅提問有關啦，但係佢即係佢最重視嗰個焦點就落咗喺佢其實基本上講兩樣嘢啫，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另外要連埋呢個咁樣嘅鳳凰衛視嗰條片一齊睇啦。呢、這個咁樣嘅佢淨係講咗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針對嗰個咁樣嘅消防員嘅犧牲係無論係編制內編制外嘅消防員咁樣，佢都係會一視同仁，給予同樣嘅榮譽嘅。咁樣呢就係、是、雖然即係因為呢個事現場嗰個情況呢太複雜啦，幾個化學品呢混合埋一齊，咁樣呢所以呢近呢幾日呢就係、是、都意想不到呢，就係、是、呢個咁樣嘅死亡嘅數字同埋一個咁樣嘅失蹤嘅人士，佢叫失聯嘅人士，失蹤嘅人士嘅數字呢就不斷咁樣上升、OK 好啦，咁但係呢就係、是、就算係有咁多人犧牲都好、啊、雖然係即係英雄呢就冇分編制內編制外嘅，佢說話咁講就係、是、呢我哋會一視同仁，給予同樣嘅榮譽嘅咁樣。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重點嚟㗎，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呢、這個我哋一路討論咁耐，雖然我哋嘅資訊好少啊，但我哋都冇啊，我哋都唔係重點去探討，就係話究竟編制，究竟嗰個編制嘅消防員係編制外嘅消防員，唔係正式編制內嘅消防員，佢哋得到災後嘅榮譽，佢哋有冇冚國旗啊，有冇最高嘅表揚啊，有冇勳章啊，有冇恩恤啊？喂，而家呢一個時刻爆炸去到第五日，而家最關心嘅唔係喺呢一點啊，大佬，佢就將呢樣嘢上升到去最高嘅層次。嗱你哋最關心嘅都係榮譽啊！嗱，我而家國家領導人向你哋保證就係話，就算佢係正式嘅消防員，又或者佢唔係編制入面嘅一個咁樣嘅編制內嘅消防員都好，我哋都會給予佢一個最高嘅榮譽嘅。OK， 好啦，咁 呢樣嘢係大家最關心嘅，好似講到就係話奇撚怪喎。喂，而家最關心嘅就係話，喂，究竟而家，喂，究竟係炸乜撚嘢，係會炸到個咁大嘅窿出嚟？究竟係咪淨係生埃？究竟係唔係？究竟係乜嘢情況嘅爆炸會爆炸咁樣？究竟喂有傳言話呢個咁樣嘅揦東西在附近，嗰個揦東西係乜嘢？ 或者點樣處理啊？你唔係講呢啲，反而就走去講消防員。 跟住嚟緊我哋喂好多衫啊，咁點算搞？點樣搞咧？咁樣譬如。是不是已经渗入得下水呢？是不是流出了大海呢？咁样同埋天津嘅呢个咁样嘅呢一个咁样嘅食品安全啊嘅出口，譬如天津有一个好大嘅盐田啊，咁究竟会涉及咗几多少地方啊？盐嘅出口有咩问题啊？天津嘅菜啊蔬果啊对其他地方我哋香港人特别关心啦、啊、係会唔会有问题啦、啊、咁样。咁呢啲嘢佢好似冇撚嘢咁样。佢跟住然之后再追问嗰个责任嘅时候，然之后你再睇佢都係好撚勉強咁樣話俾你聽，即係佢係扮曬激動咁樣，佢係扮曬激動。有冇嗰個話咩要嚴查，咩要按法例嚴查嗰個咁樣？有冇嗰個講法？ 有。 我，你睇佢樣幾撚勉強，即係佢話俾你聽就係話，我哋一定會查噶，按法律查噶。喂，即係呢啲嘢唔似國家領導人講噶嘛？呢啲嘢係好撚似呢一個咁樣嘅呢一個係好撚似呢一個咁樣嘅 公安講。 係啊，即係嗰啲譬如好似類似嗰啲點講啊？嗰啲唉屌，即係四點鐘許 Sir 嗰啲咁嘅級數嘅人咧，嗰啲喂，總之我哋就會依法辦事啊，依法嚴查啊，各樣咁樣嘅處理嗰啲咁樣。喂，你係即係佢好似係其實係唔想去答你呢個問題，但係冇辦法，勉勉強強都要答你啦，嗰啲咁樣咁嘅情況底下去回應你嗰個問題咁樣咁。咁呢個，所以我就係話，譬如頭先有好多嘅點解國家領導人唔出嚟？之前係大家有嗰個疑慮，就係話，喂，係咪而家嗰個內鬥好嚴重啊？甚至乎用內戰呢個字眼啊，同埋係咪因為涉及到一個咁樣嘅政治局常委嘅成員嘅一個咁嘅親屬，你冇辦法肯定嗰個責任究竟可以上查到，究竟可以上及到呢個咁樣嘅邊個地步？有冇一個官方嘅說法未能夠講得清楚，未能夠？去定性得清楚，於是乎唔敢出嚟講嘢咧。好啦，出咗嚟講嘢都係冇釋除到呢個疑慮嘅。點解？因為始終佢都係唔夠膽講清楚啊嘛。嗱，而家係譬如想講嗰樣嘢係去到今日啦。譬如淨係講呢個咁樣嘅內鬥啊，呢、這個咁樣嘅咩江派、閘派嘅派系鬥爭，乃至禍及呢一個咁樣嘅成個天津。發展呢個天津大爆炸嘅事件，其實咧再講一次係冇任何佐證嘅、哦，冇任何佐證嘅、哦，亦都冇任何嘅譬如有啲人係堅持唔相信嗰個係化學物嘅爆炸啦，係已經有好多推想嘅就係話，譬如淨係講嗰啲屍體啊，嗰啲貨櫃箱啊，嗰啲咁扭曲嘅情況啊，跟住已經覺得就 可能係核啊嘛， 係啊，即乜撚嘢講法都有，又話炸到咁大嘅窿，究竟點炸出嚟可以炸到咁大嘅窿啊？嗰啲咁樣，好啦，呢一個各樣咁樣嘅情況係。點解會令到譬如淨係講香港嗰個情況，點解會令到人係會入信呢？個重點原因就係你新聞封鎖咋嘛，就係因為你又趕記者走，呢度又唔俾去，嗰度又唔俾去，結果最後出到嚟係譬如我係未試過見到，譬如我唔知啊，你哋可能好少去睇大紀元報啊嗰啲唐人電視嗰啲，因為成日咪亂咁砌啲嘢，跟住然之後就話喂又有咩殺咗江澤民嘅風咩江澤民咩殺咗個風水師啊？密密咗啲，又話咩山泥傾瀉，跟住然之後又喺個山泥喺度現咗啲字出嚟，天滅中共啊嗰啲咁樣。喂，即係基本上係呢一個咁樣嘅係除咗係好盲目地仇恨呢一個咁樣嘅暴政嘅人之外，係你唔會覺得嗰啲嘢係一個值得參考嘅資訊嚟噶嘛？而事實上，我亦都親身經驗話俾大家聽，就係話，我覺得大紀元報好多嘢都係唔可信嘅，因為譬如大紀元係有報導我哋要公民嘅消息嘅，亦都有報導我嘅消息嘅，寫啲嘢全部都係亂 Q 咁嚟嘅，咁所以係冇理由會信噶嘛。但係你睇呢嘅，我想講咧係勁多人 share 大紀元報嘅。 係 喂，佢哋覺得係足以採信嘅，即係覺得就係話，哇，哦，原來咁樣咁樣，哦，原來嗰度有軍事嘅器械，原來譬如原來嗰度有啲咩軍事嘅設施，或者類似嗰啲咩未必係大紀元報啊，嗰啲中國乜乜物啊，嗰啲咁樣嘅嗰啲咁嘅報導咧，其實係有人會信嘅，大家甚至乎係覺得，哎，咁樣都冇都唔奇啊，嗰啲咁樣。個原因就係第一，你中國乜撚嘢都造假；第二就係新聞封鎖嘅效果就係咁樣。新聞封鎖嘅結果就係話你唔容許有新聞自由，大家冇辦法知道一個最有公信力嘅一個新聞渠道嘅發布嘅話，咁咪大家唯有信謠言咯，或者謠言嘅威力會更大咯。譬如你而家嗰個情況，你不斷去禁話喂唔好再散播謠言啦，喺網上邊又出呢個咁樣嘅五毛啊，跟住然之後又封網站啊，叫人哋唔好信謠言。但係個問題係，我而家冇一個足以人係梗係對資訊有渴求噶嘛，我冇一個有公信力足以採信嘅渠道去相信你嘅話，咁我唯有信謠言啦，唯有信大紀元報啦。 唔係，其實太簡單啦，即係大家淨係諗一樣嘢就得啦。其實個謠言話最少死4000人，個官方話死100多人，你信邊個？因為咁樣嘅爆炸，你信邊個？ 即係呢個係 都係冇辦法嘅，一定信嗰啲即係講大咗嗰啲，因為大家睇到今次個爆炸威力有幾大，好多網上面嘅講法又話啊，其實個震波可以爆到由即係深水埗炸到嚟維港對面嘅喎，嗰個範圍係咁大嘅時候，你信唔信佢得100多人死咗？ 同埋 可能噶嘛？ 同埋呢個就係大家成日以為呢一個咁樣嘅新聞嘅自由啊，或者係傳媒嗰個力量就係淨係負責監察政府。其實除咗監察政府之外咧，新聞嘅自由亦都有一個幫助穩定民心的作用，就是因為大家相信新聞是自由的，咁於是乎，大家就相信有公信力嘅傳媒會去將呢一個咁樣嘅，會去將一個咁樣嘅 事實 去呈現喺大家面前。咁而亦都因為事實係將會被傳媒公佈出嚟，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呢個政府亦都唔夠膽講大話。於是乎對成件事咪有個基本嘅信任喺度。但唔係喎，所有嘅傳媒都講大話，所有嘅傳媒都俾你封住曬。咁跟住然之後，你官方係冇人監察你嘅，咁大家就寧願相信謠言，寧願相信網料。喂，其實好多網料我都覺得即係冇辦法證實到嘅。但如果你而家釘住我問我，就係話，喂，你夠唔夠膽講？你夠唔夠膽講話係唔會啊？咁樣我唔夠膽講喎，我真係唔夠膽講喎。OK， 咁所以呢個係咁樣封鎖落去，將會係更嚴重啦。33分鐘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